甜美的微笑，我永远忘不掉。 在心口的地方有一张，相信还会再遇到，重拾那种美妙。 是这样的味道和怀抱，就像这样的最感受多美。 就在这一棵老树上刻下你的记号，你嘴角甜美的微笑，我永远忘不掉。 在心口的地方有一张，相信还会再遇到，重拾那种 起梳妆， 轻轻梳妆， 镜中。